北京时间22点整。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兰，欢迎收听快车道 FM，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和我的音乐，最好听的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欢迎收听快车道，我是何儿。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老车。 我不想过完年。 终于过完了啊！ 哎，为什么过完年你很开心吗？ 是这样的，我们大家伙儿，我看微信平台上说的，你们快点回来吧，我们非是不可都已经听完了， 再听就吐了。 那我不会，我跟你讲，我们非是不可的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每一期都有个什么小任务、小花絮什么的，还挺好玩的。 这种自己夸自己的事儿，只有洪城能干得出来。 然后今年啊，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目标是继续试车，非是不可。今天 挣他1亿。 对，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讲的这些车，就是我们今年的目标，要把都试了。 我的天，我以为让都买了呢。 哎，老车，把你卖了够试吗？ 不够，到达老车。 我跟你说，都拐弯。 您可算了吧。我们先来说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榜单啊。 哎、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榜单是全球最快的 Top 10的 SUV 都用了什么发动机？ 稍微有点绕，就是全球最快的十家 SUV 啊、最快的十个 SUV。 对，就十辆车 嘛。 可以这么说呀、 啊，可以这么说哈、啊。 对，用了什么发动机？我不管它用了什么发动机，反正我都喜欢。 哎，你们说啊，其实现在这个挺有意思的，这个 SUV 现在也标榜这个速度和激情是吗？ 那这你这 不是？我觉得你 这 个话 说的 带歧视， 不对。 SUV 怎么就不能有速度和激情了吗、 SUV 不是城市多功能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用途车吗？ 那也得要求快呀、 这个。这个理念已经在10年前就被 pass 掉了。 对。你这怎么不能与时俱进呢、 对， 就是现在的 SUV 不光能装能跑好看还得快是吧？ 对 对 对，以后可能还不仅就是得快 还得贼快。 对，可能是这样， 老快了是吗？ 还得就是没有人开它也得贼快。 啊，明白了，就你的意思就是自动驾驶跑的还得呜呜快。 对，就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看这个速度，百公里加速都吓人，我跟你说。 这挺快的啊、那咱们今天来盘点一下这十辆 SUV 都用了什么发动机、 对，其实这个有并列的、我看到了。 那咱们就从、 很多车型接近吧，就这个百公里加速的数值很接近。 那我们就从这个三个并列第九名跟大家开始聊聊。 哎，并列第九的这三个车都是什么呢？我觉得有一款车我很意外啊。 啊，那我来公布这个我喜欢的啊。保时捷的 Macan Turbo。3.6升排量的一个发动机，4.4秒，百公里加速，双涡轮增压款的。 是。然后还有是 奔驰的 AMG 的 GLA 450。 对。 Automatic 四驱的 2.0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百公里加速4.4秒。 然后还有一个是未来的 ES8， 就是我们国产的这个电动的纯电的 SUV。 这个真的是没有想到的， 百公里加速只有4.4秒。 这是没想到 啊。这里稍微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车的这个发动机排量，可能大家第一印象都是觉得肯定会很大很大，像有6.0的、6.2的，最次也得是个4.4什么 V8 这种的。然后刚才说到这个并列第九中有一个，就是这个奔驰 GLA 450，它用的是一个2.0T 的发动机。 你知道我想说什么吗？ 啊，就是说这个也别小看这个只有2.0排量的这个。 你知道我想说什么吗？ 说， 臭不要脸的车那么小还好意思叫 SUV 呢、 人家还就是个 SUV。 我跟你讲啊， 这玩意怎么不能叫 SUV 了？ 这台车小到什么程度，它其实比我在我心中啊， GLA 跟那个两厢的那个 A 啊没太大区别。 对，就是稍微高一点， 离地间隙高一点，头顶空间稍微好一点， 差不太多。 不是现在不是很流行这种就是 跨界了是吗？ 对啊，它长成什么样不重要，厂家定位成什么样很重要。 臭不要脸、 这个车还是挺讨巧的，就因为它体积小重量轻，所以它能够把它的加速时间给进化到这种程度上。 对， 但是 它2.0的这个 2.0T 的排量，然后是4.4秒，这确实也是有点狠。 这么说吧，现在目前在 2.0T 的发动机的这个级别当中， 奔驰的这个 AMG 的版本的 2.0T 绝对现在应该是排在首位的 第一、 没有人能够超越的，这个咱们这么说啊， 因为我们之前都试过纯电车嘛，对不对，我们现在看到了他们的加速时间都是 4.4 秒，我好想知道这三款车在一起的这个体验一下。 你知道我还想 这个 4.4 跟那个 4.4 跟那个 4.4 有什么不一样。 我还想说另外一个臭不要脸，就这三个人里头我觉得 ES8 还挺臭不要脸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用电机都没跑过，用油的你还好意思拿出来？ 那不是每款车都叫特斯拉的，你这我觉得它能进榜，这已经很不错了。 我接着这个红城这个一点来说一下 啊， 就是我觉得开这种电车，其实它的驾驶乐趣，就是你在能够在加速的时候体验到的那种汽油机带给你的那种换挡啊、声浪，是 确定叫驾驶乐趣吗？ 是， 不是驾驶惊吓吗？ 是这种的，就我的意思是。开电动车这种虽然它速度很快，加速特别快，但是它这种开起来这种加速的这个过程不如开传统汽油机这么好玩。 对喽，它不是不如那个好玩， 它 也是没有那好受。 它虽然让你很惊吓，让你很恐惧，甚至让你有点我的天哪不能再踩了这种感觉，但我觉得它那个过程不如这个传统的这个好玩。 只能说它的这个体验感上面没有可能传统燃油车那么舒服。 电嘛，它电就是就一下就到了，没有这个 就那种感觉是什么呢？ 没有什么变化。 那种感觉可能说的大点，就是没有向汽车工业致敬的那个感觉了。 就你这有点太大，反正也是。 不是，你想百年， 这个我没法往上接着。 百年的汽车工业是有个积淀的。 谈下一话题， 就像你就像有些手机似的，你看现在的手机跟大概5年前的这个苹果手机，感觉都不一样。我觉得那个之前是有致敬的，现在就 不是。这红龙老师怎么现在就过个年回来上纲上线的 啊？ 一下跳到汽车工业致敬这个话题， 你看嘛，人家嘛看，我觉得就很致敬嘛。3.6升的双涡轮增压发动机，对吧？很经典， 是很经典，你也很经典。 对不起啊，我刚才说我手机不乐意，还响一声啊，我抱歉。 来，这个我们前这个倒数三名已经说完了哈，都排在了并列第9的一个位置。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盘点一下另外几辆车上面的发动机。 铁价格波动，观望车潮，行情气象站为你指引车市走向，读懂行情。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最快的十个 SUV 都用了什么样的发动机。 嗯、 我们刚刚说了并列第九的有三个，所以现在到了第七名。第七名其实它也是 并列。 对，一个是奔驰 AMG 的 GLE， 这是我喜欢的，然后四驱的 5.5 排量，然后百公里加速 4.2 秒，双涡轮增压，还有就是宝马的 X5M 和 X6M 也是 4.4 的排量，然后 4.2 秒的一个百公里加速，然后双涡轮增压。 对， 这个 这俩车其实都非常的帅， 都非常的 非常 喜欢。 你今天这十辆车哪辆车不帅？ 有真不帅啊，那未来那就不帅啊。 你不能这么 diss 人家。 前 一名我觉得也不帅啊。 第一名还可以吧，第一名就是有点虎，反正。 第一名很帅呀、 你看这是。 没事，差异总会存在。我们 这有特斯拉的忠粉，我跟你说。 能聊吗？ 对，咱们接着聊这俩车吧。X5M 和 X6M。 这俩车里边要我选，我会选 X5M。 对，我跟你一样。 好了，那我们不用再说了啊。 那不算上奔驰， 就不 算上奔驰，你们要选的话，你们会选 奔驰？ 也会，我也这如果在这个级别里，我还会选 X5M。 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车就喜欢，没有为什么，就是喜欢， 就是毫无道理，是不是？ 对，毫无道理，毫无道理。 但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第七名这三台车我都不喜欢。第一，我不喜欢 GLE 的造型。没有为什么，就是不喜欢。然后 BMW X5 和 X6M 我就不吐槽做工了，但是整体的我觉得宝马现在神韵差了一些，没有当年看宝马那么的惊艳了。 你是不喜欢这两台车 GLE 造型啊？ 咱说的是发动机啊，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啊。那发动机我还都挺喜欢。 X5 的这两台发动机，两个车 发动机过吧。 发动机都是 4.4 升的排量，是一个 V8 的那个双涡轮增压，然后奔驰那更大一些，是达到了 5.5 升的一个排量。其实从体积或者从重量来说的话，奔驰那个应该会更费油一些。对， 这不从体积和重量，可能奔驰也更费油一些。 不过我跟您讲啊，动辄这几台车的油耗都不会低到哪儿去，所以说大家有个心理准备啊。行， 好， 咱们这俩车说完了，并列第七是吧？ 好，真是没啥说的。我们来看第六名，哎，这是我喜欢的了。宾利的天越。然后6.0的排量，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 其实它这个说的 6.1的百公里加速， 应该是6.2，我记得好像更精确一点， 是 差不多吧，肯定是6升以上的一个 W12 的发动机。 就宾利这款车呀，就是不管它用什么发动机。就喜欢。 一会儿等， 这个也是今天咱们介绍这十大榜单里面最排量最大的一款车， 陈老师 就是这么肤浅。 这个 W12 的发动机，应该这个技术是来自于 VW， 那必须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宾利属于大众集团嘛。 啊， 这就明白了吧？追根溯源，你会追到那个根儿上。 咱们能不追？就单说宾利挺好。 追一台途锐是吧？ 对，途锐当年也有过 W12 版本。 让你们说完了，就这台车瞬间 把那个标抠下去，换成带小翅膀的。 那个宾利的标是可以这个上升和下降的吗？我记不得了。劳斯莱斯 好像在慕尚是可以的。慕尚就是它那个顶配的那个慕尚那款也是可以的， 行政版座驾， 对对对，也是可以升起来，也是可以降下去的。 我真的是能不能咱们这个聊这台车的时候，就是 好 聊。 对，来， 瞬间聊到我不喜欢了，你们真有本事，真的。来吧， 赫，你最喜欢这台车哪儿？ 我其实是喜欢它是宾利。 这个车好像在我们今天这个榜单 就是这么肤浅。 榜单里面应该有两个第一吧，就是刚才一个第一就是它的排量是最大的， 对。 再一个是它目前的售价也是最贵的。 知道为什么喜欢了红城？ 嗖。 对， 劳斯莱斯现在是没 SUV 没出呢， 出了我估计 他现在对。 但是我说实话，如果是劳斯莱斯跟宾利的话，我可能更喜欢宾利的这种感觉。对， 可能宾利给你们感觉还是稍微带一些年轻的感觉。 对，而且它是属于偏柔和一点的。 哎，对于我来说啊，我现在年纪真是大了，我更喜欢劳斯莱斯了。 你更喜欢大众了？ 不， 他确实喜欢劳斯莱斯，他喜欢劳斯莱斯就是。 对开门 那个管家， 对 啊， 明白吗？ 如果说劳斯莱斯买车送管家， 嗨， 他就那管家， 没， 明白了吗？ 负责管家， 对对对， 你不怕我那伞抽出来抽你？ 你不敢，你管家不敢。 好，刚刚这个我们说了是这是第几名了？第六名了， 第六名 啊、然后现在是第四名，哎，又是并列的，这个并列的，对对对对，阿尔法罗密欧。 阿尔法罗密欧， 这个是 四叶草， 对， 四叶草 版本， Stevel， 2.9的排量，3.9的这个百公里加速，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 对，这个可以稍微多说一下，它用的这个台2.9升V6是一台跟法拉利那个 加利 同源的那款发动机。 其实这款车是不是就今天这几款车来讲，它是比较小众的了？ 它是比较便宜的。 我觉得他们都不大众。 这对，就是相对来说，如果受众人群喜欢的话， 这个车还是挺有个性，挺好玩的。 就是 我们之前不是也说过， 这台车应该是今天属于排。就售价应该再便宜一些的， 对对对，它的价格应该不会特别像那几台那么夸张，去达到 跟未来差不多， 比未来要贵，它跟特斯拉的 Model S X 差不多价钱。 但是这车的实力真的，发动机这个能量不能忽视啊！别看只有2.9，这个确实很恐怖。 还有就是它车也轻， 对对对。 然后另外在底盘的调教还是得到了这个阿尔法罗密欧的支撑，还是挺有意思的一台车。 对， 好，我们来看并列第四的保时捷卡宴。 保时捷卡宴， 对 Turbo， 4.0升的双涡轮增压发动机，百公里加速3.9秒。 这个跟咱们刚才说那把看那个 Turbo 还不一样了啊，这是4.0升的了，这是一个 V8 的发动机，百公里加速达到了一个3.9秒。我记得当时就是很多年以前刚出卡宴的时候，有一个也不叫段子，就是在网上有个新闻吧，就是一个浙江的一个老板，他买了一台这个卡宴的这个 Turbo 的车型，他当时着急要从，我记得是从北方开回南方，然后他当时选择就是只能选择这个开车回去了高速，因为他这个机票是买不到的，他还有急事，然后他就开着他这个卡宴就从这个城市一下回到了，我记得应该是杭州那边，好像是当时他用了几个小时就开回去了，然后后来就是往大家给他总结一下，当时这是最快的一辆 SUV。 所以是因为这个新闻，然后大家印象 特别，对对，印象特别深，就特别快，最速嘛，也当时记得是最快的。 但我印象当中，保时捷应该没有 V 八的发动机吧？ 有啊，4.0 V8呀， 它自己产的吗？ 当然了， 自己做的，跟大众一点关系没有。 那应该是大众跟他有没有关系？不能说他跟大众有没有关系。 那我印象当中保时捷 有 还是水平对峙的嘛？ 有。 我对保时捷的真的 SUV 没什么概念啊。我也不太喜欢，虽然大家都很喜欢。 这是能摆得起的这个保时捷的范畴之内了。 反正我觉得有同样的价钱，我会倾向还是买辆911啊，更经典一点啊。当然，这个 SUV 嘛，还是大，是吧？ 好，我们先说到这个并列第四的这个排位啊，一二三是没有并列的了。 回来之后，我们来公布一二三。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 Kelly 佳丽，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欢迎回来，我们来看一二三名，这个第三名是大切诺基 SLT。 这个6.2的排量，3.7的百公里加速，然后是机械增压，这是榜单上唯一一个机械增压的发动机。 也就只有美国人还在用这种比较纯粹的、傻大憨粗的、油耗更高的这种机械增压方式。 但人家能跑到第三，这也是不容易。 你们试过吗？如果要是把这台发动机上面再加个涡轮的话，它加速会更快。 我们没试过。怎么是你告诉我？ 哎，不过这个压力能承受得住吗？老车，你觉得？ 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吧？你看很多车 还留有这个改装空间是吗？ 对，有肯定有，这个东西只是他愿不愿意去做，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和追求的这种目标。我相信这个厂家大切一直是在 SUV 当中 特别特立独行的那一种。 对， 就它不单是标榜着一个这种魁梧啊或者肌肉感，它还是有一些自己的精神追求和这个理念在里边。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原来我是很喜欢大切这款车的，但是可能这两年就是对它的感觉很一般。 但这辆大切，此大切非彼大切啊，就是不是那个我们常见大街上那辆大切，那真的不是不一样了。 嗯， 这个版本。你要坐进去或者开上一圈，你会感觉我的天哪，这个因为在之前国内的还是那台自然吸气的那个， 嗯，对， 那个特别夸张，那种怎么说，那发动机发出那种声音， 嗯， 大排量自然吸气发动机带出来的那种轰鸣声音是让你觉得 不一样的，嗯， 很兴奋的， 对对对。 好，我们来， 也是非常值得拥有的，赫尔你努力， 我努力做到无人驾驶是吧？好，我们来看第二名，这个兰博基尼的老车是怎么读啊 ？Urus，Urus， 嗯，就是刚刚在这个底特律车展上吧，我记得是刚刚亮相，去年，它这个 售价公布了吧？ 公布了，应该 300多万。 中国区的售价啊，不是中国区，这个售价，哎呀，我不好意思，我还真是忘了， 我记得是300多万， 应该不会低于这个数。 对， 这兰博基尼跟之前的这种感觉好像不太一样。 其实怎么说呢，刚才红城不是说了一个，就是宾利它这个发动机的渊源是不是源于大众，然后网上就流传出一个段子，兰博基尼出了这辆这个 SUV 之后终于如愿以偿嘛，跟这个广大车迷见面了， 嗯， 然后大家就开始分析，那个宾利是大众旗下的，兰博基尼也是大众旗下的，他们是不是跟大众集团的某款发动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呢，然后就有的人开始说，这个沃斯这个兰博基尼这辆 SUV 呢属于赛道版啊，再往下这个 宾利天越是行政版 ，嗯， 保时捷凯宴呢 属于建 运动版， 对， 好吧， 最后一个叫到途锐那老祖宗版。 好，我们来看这个兰博基尼的 Worth，OK， 4.0 的排量，然后3.6秒的百公里加速，双涡轮增压。 这个车，其实从我个人的来看，很帅。真的很帅的 。 然后他一出来之后，很多车迷就开始想，哎，这个兰博基尼出了，那个法拉利的那辆 SUV 什么时候到底出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在这个超跑的领域，这两家一直都是你来我往，谁也不让谁。 你知道法拉利内心潜台词是什么吗？兰博基尼是什么？ 不就是那个造拖拉机的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真的，法拉利一直都这么看兰博基尼。就兰博基尼一直抱着我，那我要打倒你的这个思路，让你瞧不起我的思路。这么多年两家 拖拉机怎么了？拖拉机也能跑到3.6秒。 保时捷有一台拖拉机可帅了，我跟你讲，红色的啊。 所以说这个车，哎呀，这哎，马上的北京车展，我们一定会见到它的。 对 对，然后 好好看看这车，因为确实我对这车不是很了解。 嗯。接下来咱公布第一名吧。其实正在什么法拉利啊、兰博基尼在说觉得我瞧不起你、看不上你、我要打倒你的一个状态当中，特斯拉早年出的车就都把他们都秒了。 是这个，我们唯一的特斯拉拥趸就是洪生老师啊。当然，我们也是很喜欢特斯拉这款车的，虽然它这个驾驶起来、乘坐起来的感受，我们还要慢慢的去体会它，没能完全理解。 目前谁想比快吗？去找特斯拉的那个叫 Roadster 去比一下，10000牛米。 我们先说 百公里加速1.9秒， 不作死就不会死的一款车啊！ 哦，我当时是正好看网上流传了一个他百公里加速视频，就一瞬间踩在电门那一瞬间，驾驶员松脚嘛，就是他觉得他控制不了那个速度，其实他可以。就是一踩， 就是这种车，我就建议不要有什么这个，就是人类来驾驶了，就是无人，就出无人驾驶，我看挺好的。 行，今天节目呢，咱们跟大家聊了全球最快的 Top 10的 SUV 都用了什么发动机。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继续讨论。 是的， 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喽，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最摇摆，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弯弯的河水从天上来，又像那万紫千红一片海。哗啦啦的歌谣是我们的期待，一路边走边唱才是最自在。我们要唱就要唱得最痛快，你是我天心中最